是如此的陌生，冷冷的冬夜雨落，没有一个朋友。 一切都已成就。

了当作永恒的承诺。你只为爱做过的后悔的事都不多，如果已经不在乎又无法说明白，请告诉我该怎么去 say goodbye。 一年是多情，一年是无情，爱情里没有人最聪明，心中那莫名的墙翻不过来，最恨是自己。一年成了佛，一年成了魔， 开创新时代，迈上新征程，同心共筑中国梦。畅享涿州系列原创歌曲展播。 百姓拼了生活， 熟悉的味道， 把酸甜苦

让我

笑我